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刘佳。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新增一例本土确诊病例，河南通报一密接者轨迹，所乘高铁终点为北京，河北多地紧急寻人。明后天地铁六号线青年路站延运半小时，服务北京朝阳站接驳。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零点到十七点，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市报告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一例，为10月3号报告的无症状感染者的丈夫。目前，霍尔果斯市第三轮全员核酸检测工作已经展开。根据河南鹤壁市淇县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今天通报，昨天接上级协查通报，淇县一名人员为河北省核酸检测阳性人员的密切接触者，目前该密切接触者已采取了集中隔离措施，且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其他相关人员隔离医学观察中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据了解，河南该密接者曾乘坐高652次高铁，从西安北站至鹤壁东站，而该趟列车终点站是北京西站。此前，由于河北报告一例入境核酸阳性人员曾乘坐同一趟列车，至今河北已至少6地发出紧急寻人通告。记者从北京地铁公司了解到，为了做好国庆节期间北京朝阳站火车站的轨道交通接驳工作，10月6号、7号，地铁6号线青年路站上下行双方向末班车延长30分钟，其中上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到草房站，下行延长运营区段为青年路站至金安桥站。从北京朝阳站出发，抵京旅客可以在东广场搭乘911路专194路到青年路口东换乘地铁6号线，用时约35分钟。末班车时间延长后，6号线各方向将加开3趟从青年路站始发的列车。国庆假期，延庆野鸭湖湿地公园迎来大客流，每天接待六七千人次，其中不少游客都会租赁一艘小船畅游湖中，近处观鸟，远处眺望小海坨山景色。来自八达岭文旅集团的宋威来负责的是码头游船的调配工作，来听记者张博的报道。 请按秩序上码头，拿取救生衣上船。使用微信扫描。 稍等，往里走了。您那个稍等一小时啊，船有的是。四人船不发愁，这六人船。 我是八达岭文旅集团的那个宋威。今年呢，野鸭湖这个总体来看比去年要强很多，因为这个就是旅游回暖，每天接待人大概在六七千人左右。我被分在这个船的这个码头这个位置，每天呢接驳这个客人基本上没有停，就是船到了就有客人上船。 早上几点开始？ 我们是6:30发班车到景区之后呢，进行这个比如说设备的维护啊、打扫啊，大概游人是在9:30到10点左右上人，然后一直持续到下午的4:30到5点左右，然后这个游客的这个人潮才能够逐渐的消退，大概在6:00到7点左右，我们才能够，打扫卫生、收拾这个设备，才能下班。 在咱们这个野鸭湖里面租赁游船，主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景色呢？ 一般就是观赏这个四种景色吧，一种就是咱们这个的这个芦苇荡，感觉风一吹很漂亮。第二种景色呢，就是如果赶上朝阳或者夕阳，它打在湖面上那种金黄色的感觉非常好。要说那个其他的呢，就是你比如说湖面上经常会有这个野鸭呀，还有这个水鸟啊，不会像过去说离游船很远就飞跑了。 对， 现在呢，他们也逐渐适应了这种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状态。所以有些游客呢，即使把船开到这鸭子身边，这鸭子呢，它该捕鱼捕鱼，然后该游游，它就是 感觉特别和谐。第四种呢，就是从咱们野鸭湖景区向北看，山上呢就能看到小海坨山上咱们今年冬奥会的这个赛区的赛道 啊。 哎，天气好的时候，用高倍的照相机或者望远镜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所以说，野鸭湖景区大家来了以后，这个观赏性和游览性还是非常强的。延庆这边呢，因为海拔比较高，所以呢，来延庆这边玩的大家呢，尽量要带一件外衣，以备不时之需。那么延庆作为今年冬奥的这个分赛区，也是希望冬奥的这个爱好者和冬天玩雪玩冰的爱好者们来我们延庆做客，体会我们的冰雪乐趣。 我们再来关注今天凌晨四川甘孜州稻城亚丁景区官网发布情况说明，10月3号20点左右，游客反映稻城亚丁景区一处乘车点大巴车运力不足，滞留至深夜的问题。稻城亚丁景区管理局亚丁旅发公司高度重视游客的诉求，全力安排运力，将等候游客于21点前全都组织上车并安全送出景区。景区表示，在下一步工作中将全力提升稻城亚丁景区管理服务水平，创造更优更好的游览服务环境。当地时间10月4号，世贸组织发布全球贸易预测更新，预计2021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将增长 10.8%， 高于今年3月份时预测的增速。预计2022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4.7%。 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阿拉表示，如此强劲的成长充分凸显出贸易在支撑全球经济复苏方面的重要性。不过他同时强调说，由于不同国家的新冠疫苗分配严重不均衡，增大了出现更危险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的可能性，而这也是全球贸易面临的最大风险。此外，伊维阿拉还透露说，世贸组织第12届部长级会议将于11月30号至12月3号召开。世贸组织希望在这次会议上促成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实现新冠疫苗及新冠肺炎治疗药物的知识产权豁免。根据世贸组织的数据，由于疫情的影响，全球商品贸易额在2020年下降了5.3%。另据世贸组织的评估，全球服务贸易的复苏进程可能会落后于商品贸易，尤其是旅游等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下午阴天见多云，傍晚南部及西部山区有小雨，最高气温17摄氏度，夜间是阴有小到中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刘佳，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尊敬的宾客您好，欢迎入住北京广播大厦酒店。 地处长安街畔，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客房以现代家居和新中式家居为主，享受舒适体验就来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预订电话8501-55588。 聪明如你，智慧如你，补充身体所需阿尔法亚麻酸，中粮福临门营养加亚麻籽油，我就是家庭智慧担当。 装房子买家具就来国门一号，9月19到10月7，国门一号8周年店庆，优惠多多，礼品多多。地址：地铁15号线后沙峪站。

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集新闻力量，展露生活瞬息万变的锋芒。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各位听众朋友，节日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来自北京新闻广播 FM 九四五 AM 八二八频率，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段玉龙，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收听节目的播出。今天呢，我们会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很多非常富有未来感的话题。这些话题呢，实际上都是咱们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人员，包括中国的科研人员，在过去的这十个月的时间当中啊，所取得的一些成果。那今天呢，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来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有段时间没有见到的啊，中国科技馆荣哥唠嗑的节目主持人赵荣，欢迎荣哥。 好，大家好，好久不见。 还有一位呢是科普作家李维阳，欢迎李维阳。 好，国庆好，大家好，我是科普作家李维阳。 也祝二位国庆节快乐 啊！祝大家国庆节快乐， 哎，你也国庆快乐，给你找吧一个， 都快乐。今儿呢，我们在节目中跟各位分享的这些内容呢，希望也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快乐。但是我觉得啊，其中这些惊喜没准会更多。我刚才也说了，咱们今天探讨的这些问题呢，非常富有未来感。首先聊的这个技术啊，了不得了。我估计你们二位也听到了啊。就在不久之前，咱们国家的科学家呢突破了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技术，以二氧化碳为原料，不依赖植物的光合作用，直接人工合成淀粉。这看似呢是科幻的一幕，却真实的发生在实验室里。日前，我国科学家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成。我们知道淀粉呢是粮食的主要成分，通常呢是由农作物通过光合作用固定二氧化碳产生。那么自然界的淀粉合成和积累啊，需要60多步的生化反应，还有复杂的生理调控。那人工合成淀粉呢，一直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的马延和研究员呢，带领他的团队采用了一种类似搭积木的方式，从头设计生产，构建了11步的反应。那么在这个反应过程当中，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分子的全合成。人工合成淀粉的效率呢，根据初步的测试啊，是传统农业生产淀粉的8.5倍。在充足的能量供给的情况之下，理论上可以实现1立方米大小的生物反应器年产淀粉量，相当于我国5亩玉米地的年产淀粉量。但目前为止呢，这项技术可以说是一个实验室的阶段，距离呢，大范围的商业应用呢，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目前只能说是从0到1，但是呢，从1到10到100到10000，这个未来的路还会很长。但即便如此，也很振奋啊，就等于说空气可以变馒头了呀。二位听到这个新闻有什么感受？ 我是觉得啊，那个现在咱们所谓农业啊，越来越往这个工业方向发展了。就是原来我们说，无论是靠天吃饭还是什么，就是都是就是相用。充分利用大自然的力量。现在呢，我们把就是无论是肉还是粮食都给它搬入到车间里，就是搬入到屋子里边来进行生产。所以呢，那个以后我们的生活呢，其实应该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能是老一说，哎呀，这东西是生产出来的，不是种出来的，觉得不好。其实我觉得恰恰不是这样啊。那个之前呢，我们估计大家也都听说过什么人造肉，各种人造肉。我呢也做过几期节目讲这个相关的话题，因为这个技术手段其实也非常的多。但有一点，我觉得是就是可以，就是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方面呢，它节约能量；另外一方面呢，它是那个可以充分的根据每个人的需求进行那个加工。比方说，有人需要脂肪多一点，有人需要蛋白质多一点，有人需要热量多一点。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比你直接养这个动物，然后再屠宰获得这个肉要来的